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苏星海述说的那段往事发生的时间远比之前那些事要早得多，大概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事情了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末年，封建帝王的统治让整个国家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革命之火蓄势待发，即将化为燎原之烈焰。就是这样一个年代，出现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，他就是孙中山。孙中山这个名字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，他被称为国父，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制度。但是在早年，孙中山的革命之路并不顺利，从兴中会到同盟会，无数次的失败和血泪铸就了之后的历史变革。然而所有革命都离不开一个字，钱。革命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就能发动的，而历史也不是凭借血肉之躯就能改变的。没有武装力量的革命就像是没有爪牙之力的老虎，而武装就需要钱。苏星海之所以说这个宝藏拥有改变国家的力量，正是因为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历程中离不开这个宝藏的经济支援。为孙中山提供资金帮助的几乎都是华侨，因为他们身处西方世界，能够以局外人的理智看清那个时代的中国种种问题。在这群神秘的资助者之中，有一个人姓胡。这位胡先生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，而且还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，为孙中山的兴中会发展革命志士，传播革命思想。在以胡先生为首的一群华侨的帮助下，孙中山的革命之火真的演变成了燎原之势，而胡先生却一直隐居幕后，从未掀开过他的神秘面纱，所以很多革命党人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，却几乎没见过这个人。1905年，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以兴中会、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，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。同盟会成立之后便开始筹备武装起义，但这可需要大量的资金，于是孙中山便找到了胡老先生。胡老先生告诉孙中山，他可以提供足够发动起义的资金，但是这笔钱如今并不在他手里。孙中山便问，那这钱在哪儿啊？胡老先生写下了两个字，南京。不久之后便有一支队伍出现在南京城，这支只有几个人的队伍便是由孙中山直接派遣，而队伍的核心便是那位胡老先生的儿子，此人也就是日后叱咤南京古董界的胡青山之父。按苏星海的话来说，就是我的太爷爷呀。 这支队伍的任务便是找到胡老先生所说的宝藏，然后变卖成金钱，然后回流到同盟会，以此作为筹备革命起义的经费。这是一个万分凶险的任务，因为不仅清政府在通缉捉拿革命人士，这个宝藏本身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呀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人人都想得到它。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，胡苏齐三家的先人先后登场，也奠定了之后的金陵三杰的联盟。胡家的先人便是掌握宝藏秘密的人，也就是胡老先生的儿子胡青山的父亲。齐家的先人呢，是同盟会小队的负责人，也是深受孙中山信任的革命党人。后来他的儿子齐丰年参军，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高官。至于苏家，本是经营金陵城里的一家古玩铺子，后来被发展成了革命据点。宝藏被取出来之后，就通过苏家的店铺出手，变成钱，再回流到同盟会手中。苏家这个规模不大的店铺，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壮大，逐渐成为金陵古董界的大户。后来同盟会利用这些资金，先后组织并发动了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。虽然这些起义最终并没有成功，但是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勇战斗却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动，更是从人民的思想上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。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全国各省纷纷响应。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，于12月下旬回国，随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第二年元旦，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。那一年，胡青山出生。胡家在临时政府的暗中帮助下，在南京落脚生根，同时以民间势力的姿态开始逐渐控制南京的零售业、运输业和古董业等多个行业。等到胡青山接管胡家的时候，胡家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南京第一大家族了。之后的历史大潮已经无法阻挡，溥仪退位，清政府被推翻，孙中山辞职，袁世凯复辟，一直到后来的抗日战争、南京大屠杀，动荡的中国近代史让人们遗忘和失去了太多的东西。 胡苏齐三家，我们苏家是人丁最兴旺的。我的父亲有兄弟六人，我父亲又生了我们四兄弟，而我的堂兄弟多达20余人呐。胡家本就不是南京人，所以一直不多。我们这一代胡家的嫡子就只有胡青山一人。但是我从小就不喜欢几个哥哥，一直跟着胡青山玩耍，所以在我心中胡青山才是真正的兄长啊。 苏兴涵每次提到胡青山都能看出来是由衷的尊敬。他感慨道， 青山兄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所有人，就连当年我入党参军都是青山兄的建议。 我惊讶道，苏老您参军是我爷爷的主意吗？不是说苏家北上联络共产党您才参军的吗？苏兴海的表情比我还惊讶，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见过阿正了？ 我点点头，本想告诉他你侄子现在正在外面大肆吞并你家产呢，但是想想还是忍住没说，有些于心不忍。 阿正他一定很恨我吧？ 我摇摇头，他没有提起你。其实我也没说，苏正是不屑于提起的。老头叹了口气，有些心痛，沉默了一会儿就说道， 加入共产党是青山兄给我的建议， 刚巧那时候我大哥提出要北上和中央政府打好关系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毛遂自荐去了北京。 原来真相是这样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说我爷爷立场一直不明吗？ 你错了，胡闹，不是立场不明，而是小人太多。 小人？您指的这个小人难道是？ 我大哥苏兴江是个典型的生意人。生意人的特点是什么呀？ 是贪。 错。生意人最大的特点是精。贪是做小生意的人，精才是做大买卖的。他很清楚这份宝藏无可替代，他很清楚这东西他自己吃不下，所以他就会换一种思路来让其给他产生最大化的利益。 我瞬间明白了，交给国家。苏兴海点点头。 阿正一定告诉了你，苏家一贯的态度就是亲共吧。 我点点头，苏兴海却笑了。 那是什么一贯的态度啊？我大哥一直都在想办法打通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，希望苏家能像胡家那样受国民党器重，从此平步青云。但是我苏家不过是一小古董贩子出身，若不是巧合之下成为宝藏的销售渠道，也不会有之后的家业。更何况宝藏的秘密一直掌握在胡家手里，只不过胡家的先人，也就是你太爷爷，念及当年苏家和齐家的功劳，才给了他们一票决定权。但在国民党眼中，苏家根本就入不了他们的眼。 所以后来苏兴江才投的共产党。 抗战那些年，共产党发展得很迅速，在老百姓中口碑又好，声望非常高。我大哥是看见了这个势头，才转而改变政治立场的。所以我说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。他曾经多次游说你爷爷把宝藏献给北京政府，目的就是借花献佛，从中谋得好处，可惜一直未果呀。不过我大哥只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还算不得是小人。 那真正的小人是谁？ 齐丰年。齐家是正统的革命党人出身，受器重自然是不用说了，但更关键的是齐家是真正忠心于国民党的。金陵三杰这个联盟中，齐家与其说是盟友，倒不如说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一个眼线。所以齐家说佛灯是青山兄交给齐丰年的，我死都不信。可惜我当时人在北京，青山兄出事的时候我没能救他。 说到这儿，苏兴海仰天长叹。苏老，我爷爷的死您知道真相吗？ 老夫不知。当老夫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是十天后了。隔着万水千山，老夫也无能为力呀。后来解放南京之后，老夫就给你爷爷捡了个衣冠冢。只是想不到后来那片土地却埋葬了更多姓胡的人。言归正传，胡闹，这么多年来老夫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， 但由于没有目击者，国民党逃离时把相关的文件也都带走了，所以导致老夫这么多年一直没能查到真相。不过当得知台湾的齐家有琉璃佛灯后，老夫觉得当年秦山兄之死肯定和齐丰年有关，也许是齐丰年暗中陷害了他，又夺走了佛灯。 这个猜测说得通啊，尤其是当我已经知道爷爷当年是给了苏齐两家两把钥匙，但后来佛灯却成了齐家的东西，而其中一把钥匙又出现在了假佛灯的机关里，这都是不符合历史的。再想想齐家这个女人的心机，我就觉得她爷爷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。苏老，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宝藏和金陵三杰的纠葛，但我还是很奇怪，这么巨大的一个宝藏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宝藏里随便拿出一件东西来就能卖到不菲的价钱，甚至能供军队打仗，这样的宝藏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吧？ 苏星海摇了摇头，宝藏的来历自然要远久于金陵三杰的历史，但是究竟从何而来无从得知啊，除非你能找到宝藏，或许才能够知道其间的来龙去脉吧。 我有些失望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太久了，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囤积了如此巨大的一个宝藏？ 不过青山兄曾经告诉过我，胡家的琉璃佛灯并非是祖传，而是他父亲从宝藏里取出来的第一件物品，之后为了支持革命，宝藏一共被变卖过三次，其中第三次规模最大，现如今很多闻名天下的藏品就是从那次变卖中流入市场，而剩下的宝藏据说已经不足本身的三成了。可如果即便是这不到三成的东西在太平盛世现身，还是会引起惊天巨变。 对于这个宝藏，我其实是有些犹豫不决的，本不打算再和他有瓜葛，但是那天心血来潮找到大报恩寺留下的石碑，并且发现石碑后接上去的一个角有三个锁眼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近在眼前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，苏老，您觉得我要不要找宝藏？苏星海现在是个犯罪嫌疑人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他这个问题。面对我的问题，苏星海却忽然高深莫测的一笑， 找或不找，你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？胡闹。 我一愣，正好此时门打开了，外面那个女警察探头说道， 时间差不多了。 苏星海点点头站起身， 哎，这里终究不方便呐，下次还是到我的办公室聊吧。 苏老，我也跟着站起来，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？ 但讲无妨。 现在这一切究竟是否与您有关？老头笑了笑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，却让我顿时呆立当场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敲门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见敲门的人是韩城。韩城问我，聊完了吗？我点点头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你们不是有监控吗？你自己看呗。我心里正理不清呢，有点懒得搭理他。韩城笑道，哼，监控只有画面，是为了防止有意外发生，没有声音，鬼知道你们聊什么了。我摆摆手，没什么，